手锣，右手鼓，手拿着锣鼓来唱歌。别的歌儿我也不会唱，只会唱个新年歌。新年歌儿咿哟嘿，嘚儿隆咚飘一飘，嘚儿隆咚飘一飘，嘚儿飘嘚儿飘，嘚儿飘嘚儿飘飘一嘚儿飘飘飘一飘。在心呀，在心呀，在心在心，人人爱。赶紧将在心接入厝内，点灯烧香紧来拜，紧呀紧呀紧来拜。嘚儿隆咚飘一飘，嘚儿隆咚飘一飘，嘚儿飘嘚儿飘，嘚儿飘嘚儿飘飘一嘚儿飘飘飘一飘。手锣，右手鼓，手拿着锣鼓来唱歌。别的歌儿我也不会唱，只会唱个新年歌。新年歌儿咿哟嘿，嘚儿隆咚飘一飘，嘚儿隆咚飘一飘，嘚儿飘嘚儿飘，嘚儿飘嘚儿飘飘一嘚儿飘飘飘一飘。哩哩巴依呀，给你引来大地吧。木啊木啊，什么不根棒？给你什么不根棒？不呀不呀不根棒。嘚儿隆咚飘一飘，嘚儿隆咚飘一飘，嘚儿飘嘚儿飘，嘚儿飘嘚儿飘飘一嘚儿飘飘飘一飘。说新年到新年，新年家家庆团圆。吃过了年糕，多了压岁钱，大伙儿欢欢喜喜来拜年。街上锣鼓声声响连天，嘚儿隆咚飘一飘，嘚儿隆咚飘一飘，嘚儿飘嘚儿飘，嘚儿飘嘚儿飘飘一